0400-919-9969。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要跟大家聊一部前不久上映的新片，由陈可辛监制，周迅主演的电影《你好之华》。这部电影的拍摄地在大连，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东北的故事，主角也都是中国人。不过影片的导演却是一位外国人，他就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爱的日本青春文艺片导演岩井俊二。岩井俊二为什么要在中国拍电影？影片的幕后又有哪些故事呢？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从这部《你好之华》开始说起。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一提到岩井俊二这个名字，喜欢青春文艺片的朋友眼睛里头都放光。他执导的电影《情书》《燕尾蝶》《四月物语》《花与爱丽丝》等等，都被很多人奉为青春片的圭臬，也给很多观众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由于拥有大量的中国影迷，在过去的10年里，一直有人对岩井俊二说，希望他能够在中国拍摄一部电影。在异国拍电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还好《你好之华》有了陈可辛监制的帮忙。岩井俊二说，他和陈可辛是很多年的朋友，两个人的波长频率都比较契合，都有孩子一样的天真，对未知充满着好奇。不过在这个项目刚启动的时候，他也有些担心，一旦成为监制和导演的关系，他和陈可辛的合作能不能顺利。还好作为监制的陈可辛并没有以他的经验作为权威，要求岩井俊二听从他的意见，而是很好的引导和帮助导演完成了拍摄。1995年的一部《情书》让岩井俊二被很多中国观众所熟悉。兜兜转转了20多年之后，岩井俊二再次创作了一个关于信的故事。电影《你好之华》讲述了一个横跨30年的情感故事。周迅饰演的女主角袁之华代替去世的姐姐之南去参加一场初中同学会，在那儿，之华遇见了她曾经倾慕的学长尹川。秦昊饰演的尹川是一位很有文艺气息的作家，他和之华的姐姐之南有过一段感情，但最终没有走到一起。阴差阳错的，之华开始通过书信向尹川倾诉心事。另一边，尹川把回信寄到了之南的老家，而这些信就被第二代人，也就是之南的女儿木木收到。木木也以之南的名义回信，希望探寻母亲的青春时代，一段尘封的往事就在这些书信间慢慢苏醒。岩井俊二说，他90年代拍摄《情书》的时候，书信正流行，而现在写信却成了一件难得的事。有人可能会说了，在通过微信就能找到小学同学的年代，这个故事的主角为什么还选择用书信来联系呢？导演首先在剧情上给出了一些合理的安排，比如之华的丈夫因为误会摔了他的手机等等。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导演看来，书信是一种属于过去年代的美好，是岁月可以留存下来的记忆见证。 你好之华以写信作为线索，串起了充满遗憾的青春记忆。而这部影片又不只是关于青春，更是关于成长，关于中年，关于时光的流逝。说到岩井俊二以往的作品，除了细腻的故事之外，唯美的画面更是吸引观众的法宝。有看过《你好，之华》的朋友表示，在岩井俊二的日式审美之下，东北城市大连拍出了北海道的感觉。其实所谓的日式审美，更是一种对自然美的极致追求。主演周迅就回忆说，岩井俊二在拍摄过程中对自然光的运用达到了极致，片场几乎用不到打光设备，剧组仅仅是用纸杯垫甚至是婴儿的袜子就可以自制柔光罩用来室内调光。而为了捕捉演员最自然的情绪状态，岩井俊二习惯用多个机位来同步拍摄，有时候也回归最原始的拍摄手法，坐进汽车驾驶室亲自掌镜，甚至是蜷缩在后备箱中看监视器。在演员们看来，岩井俊二这位导演就像是活在自己的电影世界里。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一部最新的文艺片，你好之华。虽然周迅、秦昊、胡歌等演员都有着巨大的票房号召力，不过这部作品最大的卖点还是导演岩井俊二。这个时段我们就来聊聊岩井俊二这位导演的电影之路。上世纪90年代，日本电影进入了一个复苏期，北野武、岩井俊二等一批中青年导演逐渐为世界所认识。岩井俊二1963年出生于仙台市，很小的时候就爱上了电影、美术和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读初中的时候还不知道镜头是什么，他就对于一些可以表现永恒瞬间的事情感到激动不已，有种强烈的欲望想把它们记录下来。上大学的第一天，岩井俊二就逃掉了入学仪式，径直报名加入了电影协会。第二天就扛起机器到大街上边走边拍，更是成天沉浸在小津安二郎、黑泽明这些前辈大师的世界当中。岩井俊二大学读的是横滨国立大学的油画专业，因为热爱电影，他落下了很多专业课，不得不休学一年。不过复学之后，他却变得更加不务正业了，而且已经开始接触社会上的一些电影工作。等到终于毕业的时候，岩井俊二和所有的大学生一样，面临着一个抉择，是找个好工作，还是坚持自己的梦想呢？答案是梦想。不过当他的女朋友打听他的年薪时，岩井俊二老实的回答几乎没有，然后就被甩了。他恍然大悟，还是得赚点钱呢。于是岩井俊二暂时放下了电影，进入了电视行业打拼。1995年，岩井俊二32岁，他已经在电视行业摸爬滚打了多年，虽然经验已经很丰富了，但却是籍籍无名的。一次偶然中，他整理自己高中时期的物品，翻看起了同学们写给他的信。还在读中学的岩井俊二曾经和同学约好去看新上映的电影，但是冰冻的天气和湿滑的路面让他不慎跌倒，还被汽车压到了脚。电影没看成，岩井俊二更是卧床在家，心情十分惨淡。没想到过了几天，同学们的信竟然悄然而至，而且塞满了一整个茶色的信封。多年以后再次看到那些带着稚嫩笔迹的信，岩井俊二的心中再次想起了那份青春的感动。他 他决定重新回归电影，拍一部和信有关和回忆有关的作品，这就是岩井俊二的剧场电影处女作《情书》。在电影《情书》里，男主角藤井树是一个害羞的少年，只敢偷偷把喜欢的女生画在图书馆的借书卡背后。这个剧情和生活中的岩井俊二多少有些交集，他也曾经是一个害羞的少年，而且也担任过图书管理员，觉得校园生活中的集体舞会让男女生手拉手是一件极度害臊的事情。导演沉醉在自己的青春回忆当中，用一部电影向曾经的旧时光致敬。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日本的电影界一直处于一个厚黑则明的时代，较少有佳作问世，而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日本乃至全世界范围内都掀起了一阵新电影运动。岩井俊二的电影《情书》上映之后，给日本电影界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立刻成为了日本新电影运动大潮中的代表之作。《情书》不仅在日本大受欢迎，更是影迷遍及亚洲，这部影片还带动了北海道城市小樽成为了各国游客打卡的地标。有人说《情书》是一部教科书级别的纯爱电影，不过全片的台词中却没有一句我爱你，最打动人心的一句台词是那句你好吗，我很好。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我们继续来聊岩井俊二的电影世界。1995年，岩井俊二推出了他的剧场电影处女作《情书》。如今，《情书》不但是众多亚洲影迷中的最爱，更被众多的影评人视为日本新电影运动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说到影片中最浪漫的一个镜头，是柏原崇饰演的男藤井树站在图书馆的窗边看书，剧情要求窗帘要被风飘逸地吹起来，不过实拍的时候窗帘却一直没被吹起来，原来是因为剧组预算不足，窗帘是用酒店的床单替代的，太沉了，后来换上了真正的窗帘才拍出了想要的效果。在条件并不完备的情况之下，《情书》一炮而红，而紧接着的1996年也是岩井俊二创作颇丰的一年。他先是拍了一部反映精神病患者的短片《梦旅人》，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了好评，随后他又马不停蹄地把自己的小说《燕尾蝶》搬上了大银幕。这是岩井俊二非常与众不同的一部作品，电影描述的是一个底层社会，镜头展现的场景毫不唯美，而是杂乱无章的。不过在那样一个混沌的世界中，导演依旧保留了人物的纯爱，化茧为蝶的主题更是留给观众许多的震撼。1998年，岩井俊二回归青春文艺片，执导了由松隆子主演的电影《四月物语》。这部电影的时长非常短，只有67分钟，但导演却是独自花费了8个月的时间进行剪辑工作。影片拍摄前也没有完整的剧本或者小说，岩井俊二只是写出了简略的故事大纲，影片中的很多场景和对话都是在现场即兴创作的。《四月物语》讲述了一位北海道少女只身来到东京读大学的日常生活，整部电影就像是一篇散文随笔，故事极其简单，却是相当动人。进入新世纪，岩井俊二又带来了一部非常不一样的作品， 及犯罪和音乐这两个元素于一身，这就是电影关于莉莉周的一切。有人说岩井俊二其实根本不是一个纯爱导演，他一直关注的东西都是复杂的社会。岩井俊二刚上大学的时候，背井离乡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那份与世隔绝的孤独感就是莉莉周这部电影的主题。影片的男主角雄一在学校里总被欺负，于是他就沉浸在网络和莉莉周的音乐世界里，而影片所反映的青少年暴力犯罪更是日本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话题。在岩井俊二众多的作品当中，2004年的《花与爱丽丝》也是很多影迷的心头最爱。这部影片也跟他以往的作品很不一样，是一部青春喜剧片。影片的剧情看似老套，是两位少女和一位少男之间的三角恋情。不过岩井俊二把故事的关键词设定在记忆丧失这个小环节上，让情节有了不能预测的意外展开。这部电影与其说是一部爱情片，其实更着重于讲述女孩子之间的友情。曾经出演过莉莉周的新人演员苍井优更是在这部影片中大获好评，拿到了第14届日本电影专业奖的最佳女主角奖，从此星路坦途。花与爱丽丝之后，岩井俊二拍摄的电影并不多，不过他的创作领域却不断扩展，从写小说到拍纪录片，导演动画片，再到画漫画，创作影片中的乐曲，他甚至还跨界开过一场反响不错的音乐会。在身边的人眼里，岩井俊二始终对创作保持着痴狂的状态。平时他是一个温和安静的人，但创作状态却完全不一样。构思故事的时候，他会把查到的大量资料讲给朋友们听，瞬间变成一个令人想捂住耳朵的话痨。开始写故事的时候，他又变回了安静的人，在出租车上也会忙不停地打字，聚会时也要带上电脑偷偷溜去隔壁房间写作。这样的偏执在他的生活里也频繁出现。岩井俊二近几年的工作重心向中国偏移，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到中国，工作人员和岩井俊二之间都会连着几天发生这样的对话：晚上吃什么？火锅。晚上吃什么？火锅。你能不能不要每天吃火锅呀？就吃火锅。据说岩井俊二特别爱吃麻辣火锅，吃的时候还必须往麻辣火锅里再撒一把花椒，直到他得了严重的痛风，现在才不怎么吃火锅了。今年岩井俊二已经55岁了，但他依然像一个年轻人一样，对创作充满了近乎偏执的热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岩井俊二说道：说到初心，我会想起18岁时那种想拍电影的强烈欲望，就好像是爱上了一个非常喜欢的姑娘。他说自己的精神年龄一直停留在28岁到33岁之间，那正是他拍出情书的年纪，就连标志性的齐肩长发都花白了，却依然有一颗年轻的心。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岩井俊二和他的最新影片《你好，之华》。刚才说了不少导演的电影经历，还剩下一些时间，咱们回到《你好，之华》这部作品，说说里头的演员们。周迅说，接到岩井俊二邀约的时候，他非常兴奋，这可是有生之年系列，因为他也是岩井俊二多年的粉丝了。再说说男主角秦昊，他在片中饰演尹川，是一位作家。刚接到这个戏的时候，秦昊正在拍一个部队的戏，头发很短，他以为自己会演一个像鲁迅那样的作家，头发也是很短很精干的。但是到了大连片场的第一天，导演就把他的造型做成了一头飘逸的长发，还戴着文艺的眼镜。正好那天秦昊的女儿和他用手机视频通话，视频那头的女儿看到爸爸的样子，惊慌地对妈妈说：这是谁？这是谁？片中有一场秦昊和胡歌在小酒馆喝酒的戏， 有一瞬间，秦昊看到监制陈可辛和岩井俊二导演在面对面的商量事情，他们两个就都是长头发。秦昊又看了下旁边的镜子，默默地知道怎么回事了。他开玩笑地说，在导演眼里，这样的男人是最帅的。那说到演员胡歌，在《你好，之华》这部影片中，他也带来了突破的表演。胡歌演的人物叫张超，是个不折不扣的渣男，而这个反面的角色居然是胡歌自己挑的。头一回演这么个负面的角色，难道不担心自己掉粉吗？胡歌说，被骂也说明是对演员某种程度的认可。而且这部电影是一个梦想没有照进现实的故事，他的角色就是那个阻止梦想照进现实的人。负面的角色也是很关键的。你好之华这部电影还汇集了杜江、张子枫、谭卓等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帮助这位日本导演流畅地讲述了这个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岩井俊二导演也透露，如果之华这部作品反响良好，他可能还会继续拍摄影片的姊妹片之男的影片，我们就一起期待了。节目最后送出周迅为电影《你好之华》演唱的主题曲《样子》。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我问生命给些感叹，我问生命要些答案，可是生命没有听见一半。我问自己到底什么，我问自己想知道什么，没有回应是什么。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